当夜深思念会灼烧，你走后的夜想你睡不着，任由黑暗将孤单笼罩，总让你的笑是串成毒药，也愿站在你温暖怀抱。你离开那天爱随风飘摇，那些誓言也随风散掉。爱过以后试着忘掉你给我的好，心不心痛早已不重要，爱陌路难逃，再不能爱到老，只剩呼吸黑夜里煎熬。散过以后如何忘掉你给的拥抱，是你的笑缠在回忆绕，爱天荒地老都讽刺的玩笑，寂寞的夜我无处可逃。串成毒药，也愿站在你温暖怀抱。你离开那天爱随风飘摇，那些誓言也随风散掉。爱过以后试着忘掉你给我的好，心不心痛早已不重要，爱陌路难逃，再不能爱到老，只剩呼吸黑夜里煎熬。散过以后如何忘掉你给的拥抱，是你的笑缠在回忆绕，爱天荒地老都讽刺的玩笑，寂寞的夜我无处可逃。爱过以后试着忘掉你给我的好，心不心痛早已不重要，爱陌路难逃，再不能爱到老，只剩呼吸黑夜里煎熬。散过以后如何忘掉你给的拥抱，笑缠在回忆绕，爱天荒地老都讽刺的玩笑，寂寞的夜我无处可逃，寂寞的夜我无处可逃。